大家好，今天我們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了。剛才這段聲音錄不到，就焗著洗了。 我們經常都有這些事發生，不 是那些東西彎的，就是我們用的東西沒辦法了。錄到牛醫生都真的個樣子都太累了。 有沒有錢買個部錄音機？ 不是，暫時沒有錢。你搞什麼呢？牛醫生 那條褲啊， 做什麼呢？ 我整下佢。 我屌你！ 阿沈殿霞死咗啦。 唔係沈殿霞死，咪抵佢死咯。咁我哋講翻咧，談翻呢個時事啊。咁咧呢個今集我哋談時事啦。講真一句，沈殿霞死。咁沈殿霞死關大家乜撚嘢事啊？第一，第二樣嘢，沈殿霞死嘅時候，唔知點解咁撚多人咁撚戇鳩，即係覺得佢好似哇香港一個好閃玻璃嘅人啊，離開呢個世界。 肥肥日啊佢。係 咩？ 係啊，加拿大俾個肥肥日佢啊。 係啊。 因為那個政府覺得他貢獻多嘛， 但是這個為什麼又去到一個政治層面上面？我覺得真的很難 說。連曾蔭權都給他花圈，你說政不政治？ 曾蔭權那些蠢，我們特首的官員不知道為什麼腦袋裝這些， 我們特首很喜歡戲子佬的，周星馳啊那些。 是啊，屌你老闆，周星馳 啊這個肥肥那些，還有我覺得很戲咯，他們即是想到去曾志偉是這樣哭，這個真的。因為影帝之中的影帝， 鄧大哥就更加白撚一個大佬啦。 屌你！我啲鄧哥明個閪精曬撚氣，人家事又關你事。屌你老味，因兒有老大，等於冇老大，人哋家事關你撚事咩？陳頭皮。 好悶㗎！佢哋嗰啲咁嘅葬禮，一定要加翻呢啲咁嘅黑社會情節落去先好睇。 唔係，即係你覺得一個喪禮係要咁樣樣先比較堅明一啲。 係啊，冇錯啦，好睇過四個婚禮一個葬禮。 屌你老味，人哋而家死老母，人哋而家死老母，你同人哋個女講你有老豆啊，真係不知所謂。有啲喉嚨，屌你老母！人哋死老母，你講啲咁嘅嘢，你有冇尊重過人哋啊？屌， 冇所謂啊！ 屌你呢個真係正撲街嚟啊！真 係開心得㗎啦！ 屌你同埋阿沈殿霞，我唔知點解佢會咁樣樣，即係令到香港人有一個咁嘅情懷。我自己睇法，沈殿霞係一個佢喺免費電視，即係一有佢嘅時候就有沈殿霞。即係免費電視一興起嘅時候，咁沈殿霞一個閃玻璃，到而家一個資訊爆炸嘅年代，沈殿霞即係離去亦都係一個閃玻璃，因為 好多好嘢啊！我知佢生前嗰個，食鮑魚啊嗰啲啊， 食鮑魚， 係啊，因為佢肥啊嘛， 屌， 啲啲咁樣， 肥又唔代表食得多鮑魚， 食好多鮑魚啊應該， 係咩？ 有做做食嗰啲食好多嘢好嘢嘅， 唔係咁啊抵佢死啊！我覺得就點樣食咁多嘢一定會死嘅，吸收埋咁多嗰啲乜撚嘢水銀。 佢爸爸都慘噶啦，焗住俾人哋咁樣屌啊！鄭少秋啊， 唔係鄭少秋，我覺得佢慘一樣嘢就係還唔到拖咯，喺嗰個環境裏邊，你冇辦法。 佢唔係還拖啊！佢而家好人嚟㗎，佢一個善良嘅角色嚟㗎。 鄭少秋 係啊，佢贏咗㗎啦呢場仗。 唔係，我覺得鄭少秋慘一樣嘢，點解人哋家事變得咁？ 我係佢，我唔出席添啊！由頭到尾貫徹始終。 啱啊，牛醫生，你講得啱啊！由頭到尾貫徹始終，應該唔撚去添啦，屌！ 佢即係其實即係諗住都係摸褲咁啊，博人哋同情咯，係一個更加好氣子佬嚟嘅。 唔係， 好過曾志偉。 曾志偉淨係識得喊，我屌你老味！沈殿霞死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喺香港嚟講，我覺得 係個解決嚟㗎啦。遲早都要死㗎啦！ 屌你唔值得咁大開大賣，即係唔值得咁大賣。 好似想當年阿梁醒波死都好轟動啦。 係咩？梁醒波死好轟動？ 我諗係啊，因為我細個嗰陣唔知係咪。 我又唔記得梁醒波死好唔轟動，我記得新馬仔死嗰陣時候真係戇撚鳩啊！屌你老味，收音機特登買佢死，屌你老味！今次阿沈殿霞死又係曾蔭權特登。 新馬仔轟動，因為佢家爭家產啫。 因為他有錢啊嘛， 沈殿霞死， 沈殿霞死啊冇錢啊嘛，屌你老， 沈殿霞都有多錢噶， 沈殿霞冇錢噶， 冇錢嘅咩？ 冇錢噶沈殿霞， 我諗佢有幾千萬身家， 我諗冇啦，沈殿霞 冇，嗰啲鑽戒冇， 假嗰啲鑽戒，屌你，偷翻嚟嘅咋？ 我唔撚信啊，做咁多年冇， 唔係最我哋最無聊嘅就係個特首啦，屌你老味，突然間喺新聞時段講沈殿霞死，我你俾啲政治智慧同埋政治家嘅氣味好唔好？沈殿霞死關你查事咩？屌老母！ 我頭先上一次我哋冇咗嗰段聲音，我就講過嗰個結論就係話咧，沈殿霞咧就係唔想死嘅，但我哋個社會咧都係覺得死係一個唔好嘅嘢嚟嘅。等於嗰個女教師跳樓，嗰個女教師其實想死嘅，但我哋連個社會都覺得死係一個唔好件事，一個唔好嘅嘢嚟。 唔係，咁所以佢咪 社會啊，點 即係社會唔容許我哋自殺， 社會唔容許我哋亂咁死。 屌你老味！嗱，牛醫生我又想問啦。 嗱，咁啊，沈殿霞就已經係， 但係佢唔想死喎，沈殿霞係 咪啱咯？佢未鬥志頑強。 屌你老味！ 聽我講啊，連嗰個外科醫個醫生都話佢嗱，佢唔關。 個外科醫生好氣啊！ 屌佢老味，關個閪事咧，做個醫生。 係咪你同學嚟㗎？ 唔係啊，教授嚟嘅呢個。你是要做一個醫生的本分，你不是加入你自己個人的感情在這件事上。 他現在加了。 是啊，那你專什麼業呢？你應該講就應該用你個人的身份講，就不是用個醫生的身份講。你說他阿沈殿霞呢個意志很頑強，擘大眼就這樣望住他個女兒，肯定跟個女兒不捨得。 屌你！ 其實他已經可能餓撚鳩的人都個神子不清楚，你還說他學死 擘大眼。擘大眼 鳩的人，屌。擘大眼鳩人。 牛醫生，我想問一下， 你將自己的主動的思想感情投放在死人身上，你真是發死人才 了。這個教授沒有那樣的，就是咁沈殿霞臨死之前都叫我支持醫管局改革的。 激啲 係嘛？佢講激啲啊嘛！ 我應該好似嗰個廖教授咁啊，臨死之前咧就嗌我咧注重多啲肝嘅研究啊，關佢。 屌你老味，羅文都死撚咗咯，死亡對證啊屌！喂，牛醫生，我想問下嗰個教授話喺私家醫院幫佢做手術係咪呢個？ 佢係一個政府醫院嘅教授嚟嘅。 但係佢點解可以喺私家醫院幫佢做？ 可以私家掛診啊嘛。 哦，咁收費又點計咧？ 收到盆滿缽滿咯， 但係我只收盆滿缽滿，牛醫生，但係佢要唔要交翻税拆翻俾政府？ 佢要交税，要拆翻俾醫管局嘅， 要拆翻俾 自己納曬嘅。不過呢個醫生咧，我覺得咧，就你由頭到尾，先提我尊重病人私隱，冇乜七七。到而家呢個位置走出嚟講咁多嘢，你搏乜柒咧？ 唔係啊，佢搏升職啊！屌你，搏乜柒？ 你應該同大家講，我臨死之前咧，阿沈殿霞同我講，就話阿醫管局要升我人職啊。做主管， 唔係佢應該同醫管局講，佢話 眼定定望住我，其實係想講呢啲説話。 佢眼定定望住我，佢其實叫蘇利文落台俾我上，佢係咁眨眼。我問佢啦，你係咪想屌鳩小蘇文？佢眨咗兩次眼，證明佢話係啦。佢話係咪要升我上去？有證明話係啦。 此其一啦，第二樣嘢我哋講翻女教師之死。女教師咧就係個新聞報導，佢一個以前係一個有聽覺失聰定唔知咩事啦。 我老友個老友嚟㗎。 係唔好講呢啲，老友嗰啲通常都。 唔好講， 真係屌 講啊！我屌佢，屌過，咁咧 就佢擘口屌，咪好耐訓屌。你冇性關 係點做老友啊？ 咁係喎。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咧就喺個鬥志頑強啊，社會好多經歷啊咁。我心諗， 唔係佢有咩鬥志頑強？佢聾咗啊！第一， 知啊，佢過分，佢同個社會脱咗節㗎。佢過分對社會嘅期望，對社會俾唔到個實際期望，咁咪失望咯。咁失望咪死。 屌，唔係佢跳樓喎。 佢跳樓係個社會唔容許，因為佢話佢就將佢咧就壓力推落佢身上。壓力太大， 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而家嘅社會教育制度好差噶，我哋 到尾都唔容許我哋死。 第一啦， 死係解決問題一種方法嚟噶嘛， 即係佢唔係最好嘅方法，但係其中一種方法。 你又知唔係一個最好方法？而家對佢嚟講已經係最好嘅方法。佢如果唔係最好方法，佢唔會揀啦。 屌你老母，咁有哲學性嘅突然 間。你嗰句説話，今晚社會嘅問題係死唔係一種方法，呢個係社會口吻嚟嘅。 係喎， 社會口吻直情話唔係解決方法嚟添。 應該話死係一個解決方法嚟啊！你翻一啲跳樓啦咁樣 就。佢哋社會話社會唔死唔係一個解決方法，但係我哋都話死一個唔係最好解決方法。但人哋個死係最好解決方法。 佢整爛塌塌地啊嘛！屌你，佢一跌落地一撇嘢咁樣，係咁樣要洗好撚耐啊！大佬， 講下對經濟效益啦。第一樣嘢，佢可能會砸親人，要賠保險，整爛塌地要消毒食環署，要攞好多政府嘅攞去做五工啦，要賠走佢，佢要嘥好多殮葬費。他對社會又要重新投入資源， 要點解佢唔去做一啲激啲嘅行為？譬如喺地鐵度剝衫剝褲俾人強姦咁樣，咁啊俾人屌撚死。 呢啲第一樣嘢，佢第一佢死唔去。第二樣嘢，佢冇份工又冇錢。第三樣嘢，佢再剝褲未必有人再睇。 咁啊係，即係走撚開啲。 即係佢諗過，你嗰個冇諗過咩？ 屌你老味！ 嗰個冇諗過，佢諗過。 走撚曬，屌你老味！ 死係一個最好解決方法嚟嘅對佢嚟。 咁啊係，唔係我有一樣嘢想講。佢咧嗰個情況就 不過問題，佢好辛苦，佢由細到大捱咗廿幾年，即係聽講佢都好勤力讀書啊。但係點知去到呢個位佢先覺悟到。 唔係，你社會扼殺咗咯嗱，我哋個社會成日都叫我哋屌你老咩要如何大 三四十歲好多人都係到嗰下覺悟，但係問題死又死唔開，又唔夠膽，又唔夠錢，又 咁啊， 可能又有少少錢，又未至於咁山窮水盡。 其實呢啲好老婆嚟㗎。 個老婆聾同啞係我哋嘅慾望，即係最渴望嘅。個老婆啞嘅，你話幾多飯啊？屌！ 你兩睇啊，可能佢唔識嗌床啊。 唔係啊，我即刻定係我見過個老友個老婆啞只，屌你老母佢，你就喺張牀呀得㗎啦嘛！屌你平時唔使屌鳩我啊嘛！ 咁啊兩睇啊呢啲啊，不過咧就不過我覺得今次嗱兩單死啦，一個就買下頭版報紙啦，有啲就啊又嘥幾百萬再話點裝廢啊，搞到冇成風雨，仲有排波，波完有波，波完有波。 屌！ 有啲我啲可能就政治嘅上面又冇乜嘢，不過個社會價值好大嘅。 我覺得嗱，但係嗰單嘢搞笑啊，即係你喺個政治層面裏邊， 由頭到尾都中意喺國外生活，佢又唔愛國。 啊，唔愛黨唔愛國啦！我話俾大家聽，我哋頭先段錄音洗咗嗰段咧，沈殿霞是最早一批移民加拿大的閪婆嚟，屌你佢唔愛港唔愛國，而家仲衰，撞都撞喺加拿大。 很明顯的佢係一個保護自己意識強，佢係一個享樂主義同埋對自己有嘅人。 啊、 但係個問題，佢死咗之後要將個責任將阿欣兒交俾佢咩？細叔伯。 唔係交俾社會啊！佢將個欣兒個責任。係 啊，同埋佢死咗之後，佢根本唔想死啊！問題。 啱啊！佢根本唔想死，同埋佢用好多錢去醫啊！屌你夠姜咪切腹咯！屌你老咩？我淨撚翻曬錢俾欣兒，我切腹咁樣樣。哇！咁我話你 應。咁人係一定嘅情況係自私嘅，冇自私就冇自我噶啦。佢唔用咁啲錢，唔想留翻俾欣兒咩？定係唔啲鬼佬？ 香港人有受教育就冇教養，讀好多書冇獨立思考能力。佢死係一個棄子嚟嘅咋，我哋唔使為咁多篇幅嘥咁多資源去報告佢。 個個都有獨立思考，有獨立嘅批判能力，你先驚啊！個特首都唔知點控制你哋。呢頭啊加呢頭啊還税於民，呢啲人又講又屌，唔還又屌。 唔係，我覺得 而家唔係好咯。嗱，你班人蠢蠢地還啲錢俾你，就揞住班口。哇！曾俊華嗰個民望升撚到撲街天比高啊！真係。 我話俾你聽，屌你！佢還嗰啲還嗰啲， 屌你還還嗰二萬五幾蚊， 對我哋冇用噶嘛，大佬。享受唔到。 你諗下呢一刻，如果你萬一而家係失業，咁你下次都唔使交税啦。你仲俾個二萬五嚟扣撚啊？ 咁啊係喎， 梗係政府梗係咁扣俾你啦。 我想問下你， 想當年要或者係俾張支票你咁浪交，嘥人證 啊！嘥行政費啊！ 假年試過嘛？ 係啊，我想問下你，交成百粒税，屌你二萬五千蚊對你嚟講有咩作用？ 含撚都冇味啊！ 真係含撚冇味。 二萬五仲話要，仲話要下一 期扣税啊！屌你老母！ 唔知扣咗未啊？即係 唔係你交咁撚用，你根本享受唔到。等於我交好撚。 我諗住第二期，我未交，諗住第二期都扣啲啊！屌佢老母臭閪！ 焗交啦！屌，同埋你嘥鳩氣啊！係益唔到班中產嘅，話俾你聽，幾萬蚊。 我哋嗰啲錢全部益曬啦，下等階層。 係啊。 生果金啦。一萬元以下人工強積金，一萬元以下都唔使得交税嘅。 啱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仲要俾我六千， 仲要俾錢，俾翻錢佢喎。 綜援又出雙啦。 我覺得咧，香港 你最應該仲限佢俾千八蚊你，同埋免你差餉。你已經係即係借豬籠恩跪地求饒啦。 醫生，我話俾你聽啊，呢一千億應該點用咧？應該咧俾我哋中產階層，就 每一個男人有機會今次屌個閪。 唔係啦，每人派一把手槍就十二發子彈，屌你老味！你去庫房咧揸住張税單，咁個警察局咧就會派把警槍俾你，同埋十二發子彈噶啦。我屌你老味，你咁嘢俾我啊，大佬！ 你試下唔好交税，你行出嗰、那個嗰、那個政府嗰、那個即係行出出境嗰時候，咪一把手槍先嚟嘅，只撚住你咯。 屌你老味交！ 政府唔係俾你，你夠膽咪冇交，佢實俾你噶。 佢俾粒子彈你啦，佢唔係俾把槍你，大佬。屌你，唔係俾啲金鑽屌閪券我俾男士啊，大佬。 同埋你好撚醒啊，一次過爆發。仲有啊，加薪公務員啊，你有著數啦。但係個問題嗰啲咧就幾唔撚公平咧，就搞到嗰啲合約制嗰啲人。 唔係佢特撚登嘅合約制嗰啲，佢特撚登要唔交俾你，特撚登要搞分化噶嘛。一笪地方如果太團結，你點統治佢啊？即係等於醫管局啫嘛，你太團結，你點統治佢啊？ 加幾多 percent 啊？加10%啊？ 啱啊，等於啲醫生一樣啫嘛。嗱，你當年都做醫生啊，醫生一定係山頭主義噶嘛。如果唔係山頭主義，我點統治你班狗閪啊？喂，大佬，你讀書又讀得多，屌你老母全班叻過萬。 仍然係個社會仍然分化，有啲人做合約做嗰、那個做到撲街得幾千蚊，有啲人硬硬叫唔撚使做，又係做醫院工得個萬幾蚊，多人哋幾千蚊。 唔係最最撲街嗰啲幾廿萬嗰啲教授。 系啊， 硬硬咁真系乜都唔使做啊！ 即系你老尾咁，你出面都加唔到咁多，我哋嗰啲更加唔卵使加，唔使加啦。我哋诊所嗰啲姑娘咁耐咁几年都冇卵加 过。 系啊，你话加条閪啊，加条閪冇冇啊，真系。 哇，咁啊真系閪冇冇啊！屌你话剥削喎！ 你话个社会你系点啊？你嗰个唔想翻政府做啊？有至得噶，有长工你都含卵啦。 即系而家政府真系冇长工啦，政府全部合约制咧系先卑鄙啊！ 你成日都有请噶合约制，又话卫生，成日话卫生署啲医生睇个证又得几分钟 啊！ 你请到人至得噶，我成日够去申请啊，又唔见去见我，合约制都唔卵见你啊！唔好话长工啦，含卵。 大佬牛医生，你写你份娘卵，边个敢请你啊？大哥，屌你老尾咁多个零喺后边，唔系少到点啊？ 系跟翻个合约制嘅条件嚟噶。 系咩？ 我都冇啊，都唔卵见。 即系见都唔见你 嘅。连都冇啊，信都冇啦，含擦。 哦，佢都好卵悲交皮喎。 系啊，有啊，我有渠道俾你哋啊，有渠道俾你申请，但系问题 唔系佢有渠道俾你申请，不过冇渠道请你啊！屌你， 冇 错啊！佢有渠道俾你申请啊，等于有渠道俾你投诉，但系投诉唔接纳你啫。 我上一个节目讲好多医生话转长工，我咁多朋友都未捻试过有长工转过， 有冇听过？ 系啊， 唔系嘛？ 你有冇听过咩？ 冇啊，真系冇听过。 呢啲咪含柒咯？呢啲根本上嘥鸠气。 唔係轉唔到長工，我想問下之後會點？不斷合約定係 不斷咁合約咯。 哇！我 人不斷咁大咯，你夠唔夠膽啊？ 唔夠膽啊！真係 夠唔夠膽曳？ 唔係你溝個合約嗰啲醫生咪得咯？屌你老味！你真係溝個有合約嗰啲醫生。 曬氣啦！話俾你聽， 即刻生個細路。屌你老味！ 個社會個做出嚟嗰個財政預算案係一次過撥款，好多一次過啦。 係。 佢對個將來都冇信心。 啊！呢、這個你 諗下個社會對啲人將來會有冇信心啊？佢連佢做嘅行為都係一次過， 佢全部係一次性嘅啲嘢。 你諗下，嗱，你俾3000蚊生果金，你呃下人都好啊。嗱，你每個月譬如加50蚊都可以分幾廿個月，你咪加佢錢咯。幾廿個月後咪又減翻。 啱，呢樣我睇唔到嘅，亦解讀判讀唔到啊。阿牛醫生判讀到，因為佢 由頭到尾佢都對佢嘅冇信心，加咁多錢俾你冇用啦。佢話個藉口話俾25000還税俾你，刺激驚刺激通脹。講真，而家呢個時候俾25000你都唔撚敢使出嚟啦。 咁啊係啊， 我撚鳩嘅真 係。我 唔俾25000個社會而家通脹都撲街啊！你出去買個五斤肉啊，睇下加幾多。麵包由3蚊加到3.3， 屌你啦！我嗰日去買菠蘿包2個啊，2個菠蘿包7蚊啊！屌啊老母！ 2蚊加2個月，全部都加10%。 係啊係啊係啊！ 你有冇可能加10%通脹啊？ 冇啊冇啊冇，真係冇。 你個銀行個户口存款而家定期利率香港有冇10%啊？加條毛俾你啊！ 咁啊 係 喎， 呢個社會根本上呃鳩人，你嘅人工加唔到10%，加兩加1% 俾你已經好好噶啦。 咁啊係， 唔撚炒你算偷笑，屌你！ 呢個真係唔撚炒。 呢個社會根本上一次過啲嘢你玩鳩，你睇嘢調翻轉頭睇啊！佢而家啲錢係我哋自己辛辛苦苦俾佢，佢社會環境好樣嘢造就嘅，佢就喺度大慈大悲。你試下出年啦，再 環境。唔係出年我諗會加噶，出年加撚翻咯， 加人工啊！ 屌你啦，加税啊，加人工，佢係派撚曬啲錢，屌你老味！ 屌你嗰個免税額100000蚊加到108000，小恩小惠。 真係小恩小惠啊！今次嗰張，即係今次嗰張。 唔見你話加下父母免税額嗰啲養父母。 坐你都戇鳩啊！ 香港政府都唔鼓勵你養老母嘅，做咁撚多嘢。 唔係。政府唔鼓勵你養老豆老母，唔鼓勵你生細路，唔鼓勵你搞教育，屌你老味，唔鼓勵你去屌閪添啊！ 更加唔好話大家過去搞政治啊！ 啱啊！屌，香港政府鼓勵你就咁坐喺度交税，屌你老味！嗱，翻完工你就交税俾我得。 加少少嘢，啲人又話滿意，又話將嗰啲民望升高。我心諗嗰啲咩民，嗰啲咩人民咩？ 唔係唔係咩咩調查嚟啊？嗰啲你去邊度做調查？ 老味全班都閪佬嚟啊！你話？我以前都覺得咁 樣， 之 中 咁多個社咁多個行政長官，我都覺得阿黃仁龍好啲。自從呢個警察呢單嘢， 佢人啊， 由頭到尾我唔覺得佢係作為一個 黃仁龍冇出過嚟做任何嘢喎。 第一冇啦，第二樣嘢佢宣誓嘅法誓當日佢想做嘅嘢，佢有冇去改革或者改善嗰啲？ 喂，大佬法誓當成生菜嘅呢啲嘢就 咁你就冇行法誓啦，做民大律師啦， 講下嘅啫嘛，法誓呢啲不嬲都。屌，唔好咁認真啦！喂，你有冇查針啲 未？唔使啦，我講起即係把鳩火啊！即係一陣間即係。 唔係法誓呢啲嘢不嬲都當成生菜啦！等克林頓當年法誓。 你講下教育局長李國章辭咗職之後，而家孫明揚又話以前用嗰啲母語教學 係冇用嘅，屌係垃圾！而家又改翻 一代，即係咁你攞一啲我哋下一代嘅棟梁攞嚟去做 實驗咯， 做實驗你攞嚟咁樣教飛。 你有冇谂过我哋啊？ 佢使捻谂你啊？佢谂自己个位坐唔坐暖啫嘛。 佢话人哋英文唔好，其实系你哋自己一手造成的。 啱啊！ 你试下啲新加坡咁日日啲嗰啲咁嘅怪，嗰啲怪兽讲英文啊，人哋都哔哩吧啦啦。 唔系，同埋英格新 中文唔得，讲国语唔得、啊。国语而家最叻系边啲咧？你上一四一嗰个网。 邊啲啊？ 寫嗰啲發表討論嗰啲最叻噶，成日翻去 講係 嗰啲國語最叻噶啦。我話俾你聽，我見咁耐嗰啲國語最叻，英文 不有通順屌你老味。 英文邊啲最叻？我見唔撚到啊，冇得屌喺網上邊。 唔係喺嗰啲 ICQ 溝女都咪叻咯，屌你英文好叻噶嗰啲。 都係 U 啊，代表派。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屌佢老母！ 唔係我話俾你聽，即係我哋教育制度失敗。 大家唔知有冇去警局落過口供？佢哋用嗰啲係本地嘅。 係本地語啊嘛，叫做呢啲真 係。你唔喊唔喊？你做乜撚嘢啊？你而家？你想點啊？寫篇文章又唔撚寫，寫埋本地話，你做乜撚嘢？ 本地話， 你香港人即係兩文三語啊！兩文三語粗口， 粗口學老話，廣東話。我識一句學老話叫普林摩，普林摩。屌你老味，真係嘥撚！ 語文嘅定位唔清晰。 係。 啊、你出去屌人哋用咩屌？ 用普林摩。 你喺外國嘅學者就嚟香港，你喺大學，你問下佢哋夠唔夠用英文去批判性問人？ 屌你啦！啲學生識答你出奇老鼠啦！ 你有冇見過阿陶傑？即係上個國際英文台，真係用英文同佢批判性去講嘢。 冇啊！陶傑講英文好撚渣㗎咋？ 但係人哋喺個思想真係喺嗰個亞洲同啲鬼佬係用英文去講政治，人哋係 OK 嘅。雖然佢英文唔叻， 但 人哋嘅詞匯多撚過你。你乜撚嘢啫？而家香港人。我想問下香港人乜撚嘢咧？ 唔係香港人最 你三我係乜撚嘢？ 廢物真係香港新一 乜撚嘢？ 香港新一代教育就係攞以前嘅知識去教而家嘅人面對未來嘅問題，呢樣嘢係最失敗嘅。第二樣嘢就係香港係一個接軌嘅城市嚟啊，同國際，佢居然夠膽死以前母語教學，仲話係行得啱。 啲學生叻嘅，鼓勵你寫多啲，唔係寫散文，上報紙寫批判性社會嘅文章。 邊個夠膽寫啊？你咩時咁登咧？屌你！你咩時揭撚到抌撚咗垃圾桶啦？屌！ 出嚟講多啲嘢，你個網民唔係一定要示威嘅，可以做其他嘅運動。如果驚出嚟俾人影響，唔好做其他嘢。 我哋可以屌你老味瘋狂報警。 其實我哋真係好有限度地做好多嘢。其實今次網民嘅行為都係因為逼不得已，所以要做出嚟嘅啫。 我覺得香港而家嗰個語文能力我針對翻頭先我哋大家傾嘅語文能力，第一英文水平係。夠以前嗰班人好，你話以前嗰啲唔係母語教學啊，之前以前好多學校係啲全教師。 總之而家個腦就越嚟越細，個嘴係越嚟越細啦。我哋嗰啲 咪叫外星人，屌你！ 屌你！新加坡嗰啲咪外星人咯，真係又眼又闊又大個頭嘅。 屌你！新加坡慘遭打壓都好耐啦，屌你！ 人哋英文講得就算唔撚流利。 人哋都詞匯多過香港人啦、 啊！你睇下人哋台灣人講嘅文就幾好聽、 啊。唔係台灣人，我話俾你聽，台灣個 溝女都叻過你香港人、 啊。嗰、那個文化水平啊，即係嗰個人民嗰個叫文水水平啊，係高過香港人好多啊！香港嘅新一代中意睇咩咧？古惑仔、龍虎門。我見過好多同事啦，三四十歲揸撚住本龍虎門。 前幾日十八歲嗰個屯門住嗰個揸住龍虎門，不過俾車車。 係咩？淨係識打啲咩字咧？寫字寫好叻㗎，嗰啲咩咩嘢？戇鳩老粒，老粒我真係唔識寫啊！戇鳩我真係唔識寫啊！ 個撚字最叻啦，棘手邊㗎？ 炸兩，屌你老味！炸兩我。 鳩字啊，九字加十了。呢啲又唔可以，呢啲又唔可以，又唔可以寫落去回下個試題啲作文 添。嘥撚氣啊！真係屌！ 你又要鼓吹嗰套就咁啊？頭根本上個言語行為，所有大家都背 失衡曬屌！ 本末倒置，背道而行嘅。你話想大家想點啊？而家真 係唔係香港嘅社會係太即係點講咧？新一輩啲官員啊！他哋唔單止連做官嘅資格都冇，唔係連做政客嘅資格都 冇。佢哋係有資格，佢有資格做貪官嘅資格。 我哋同大陸接軌啊！今日 你聽我講啊，做貪官又貪唔撚到夠，你睇下人哋澳門一係好似歐文倫咁做單勁嘅，做得坐監唔撚緊要。 啱啊！ 做個戰績標俾人睇。 香港嗰啲 貪咪貪唔撚夠， 做啲嘢又核撚突，屌你老味，又醜撚怪。 幾有衰人？ 曾蔭權送個花牌俾沈殿霞，你送佢把撚咩？ 馬時亨呢個擦鞋仔又話喊又話苦逼又要。 屌你！馬時亨都唔知係咪同沈殿霞屌閪嚟嘅啫，個撲街。 你係啦，你十一個司長定十二司長，你有邊撚個睇得順眼？你話俾我聽啊！ 冇啊，真係冇一個睇得順眼，個個都係擦頭皮。不過下次我哋要選喎。 嚇、啊！ 唔係犯徐麗泰咯，似啲人樣。 佢狗狗閪翻大陸，再啲人大政協啦。 他最叻咪吊阿長毛咯，嗌佢行埋一邊唔好打機啊！ 唔係，係咩長毛打機啊？ 唔係打機，打飛機。 唔係，我覺得唯一一個似啲人樣嘅政客就係真係范徐麗泰。 佢掩飾得好啫， 佢掩飾得好啫，呢個真係真嘅掩飾得好。 啊！我真係屌佢老母，越睇越撚多氣火啊！真係。 唔係，嗰啲真係無名火起三千丈。你睇而家啲官員，屌佢老母，快死個咩氣子又花牌又成。琴日死個教師又唔見佢有花牌， 緊要 出嚟安慰啲教師喎。 緊要㗎，最緊要廣大市民接受，同埋覺得呢個社會係和諧啊、容納。 咁你出嚟安慰一下啲教育，即係搞教育啲人話。 我跳樓啊嘛！而家選錯方式啊，佢俾人強姦死就話值得惋惜啊！你明唔明啊？ 大佬佢跳樓係對一個社會批判性嘅行為嘅表現嚟嘅。 我話俾你聽，為情為愛自殺就值得表揚。你為愛為黨為自殺就戇鳩噶啦！你有冇聽倪康講過啊？呢個世有冇人為國為黨為愛自殺嘅？ 冇啊，有啊，三島由紀夫。三島由紀夫當年 你說出來都沒有網友無論我識 三島由紀夫當年在日本警視廳的當眾切腹，這些真的是為黨為國， 我知道你當眾切鋸啊，你這個愚蠢的行為他再切鋸啊，現在當你精神病所以先去小欖搞一輪先啊， 屌你老味，喂大哥，人家為一個壓力為一個教育制度去跳樓，你應該給個花牌他啊，不應該給審電下啊，大哥， 所以我想告訴你，你做人要什麼呢？適時務者為俊傑，同埋新不逢時，你如果生咗嗰個年代，如果你冇人個冇人造就你，你死咗冇人替你高興，冇人替你歡，唔係高興，唔係高興，而家人替你高興啊！ 好多人替我高興啊！好多人替我高興啊！我死咗。 第二樣嘢，你做人啊，我都唔 嗱，侯醫生今日啲怨氣都好撚重，我話俾大家聽，我哋生不逢時啊！如果當年我哋喺集中營啊，唔係攞勳章嘅，攞咗屌你老味嗰啲乜撚正義獎章，我哋殺人無數，屌你老味陰毒黑心，屌你老味！ 你講得啱啊！如果我做黑社會大佬，都死好撚多人嘅啫。 唔係第一個死嘅，一定係屌你老味第二幫嘅黑幫大佬啦，唔係就勾人阿嫂，第一個死嗰係自己。 唔係呢啲必須啊！如果唔係點做大佬啫？第二樣嘢勾人阿嫂嗰種感覺真係好撚漂亮噶嘛？ 係咩？ 有邊一個？你有邊一個唔中意偷同埋去滾嗰種感覺？咁啊，先證明一個男人係有嗰、那個佔有慾啊，同埋有呢、這、一個大佬嘅風采啊！ 咁我哋大家快啲去勾人二嫂啊！屌！ 你睇下林鄭知啦，一邊屌閪一邊撳啲國防部門武器， 發射！發射！發射！唔係。你今次選舉點解冇人同佢講？喂，你老公當年插牌嗰支選家， 我哋下一段講希拉里社會國際委內瑞拉政治。 好啊，我哋下一段再嚟講。 一段聲仲有啦， 拜拜。